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大家好啊！又到今个礼拜嘅夺命捞松嘅时间啦。 系 咁啊，见到咧。今日就係得翻我同阿金英喺度啦， 冇錯。 咁啊，細良咧就去咗尼泊爾嘅，咁係啦，做嘢啦。咁跟住阿探長亦都係即係逢禮拜一、二都特別忙啦。咁所以咧，其實都佢都有時間先抽到做節目嘅。所以咧，今日咧就得翻我一個咁樣啦。跟住我哋上個禮拜就揾咗阿金英幫手啦。咁啊，多謝你即時仗義出手。 嗯， 係啦，咁就係啦，咁啊。咦，好似好攰咁樣喎。 係啊，其實我都有啲眼瞓。 點解咧？ 我唔係好夠瞓喎。 唔係好夠瞓。 今朝早就起身啦。 掛住睇 DCV 咧。 冇，我唔睇 DCV 嘅。 我呢啲太咩啦？太即係你都 BT download 啦，唔使睇 DCV。 冇時間啊！喺屋企瞓覺都冇時間啦。係啊。 咁啊係。咁但係其實呢個過去呢個 weekend 咧都。都幾多事發生嘅，同埋好似幾 juicy 咁樣嘅。 都係啊，咁你萬聖節嗰陣 係啦， 啊 係啦，因為萬聖節嗰日就係呢個31日啦，咁就即係我首先就梗係要即係同阿齊恩致敬先啦。 冇錯啦， 係啦，係啦，咁大家都知道究竟發生咩事㗎啦，咁就齊恩刮舞啊，即係呢一個都可以成為一個成語㗎嘛，喺高登界嗰度咧都即係諗緊。啊，係咪將呢一個齊恩刮舞成為一個成語？即係意指咧，即係話咧，佢做嗰樣嘢咧， 點啊？大義滅親， 大義滅親係情有可原嘅，仲有埋例句添㗎，喺高登嗰度好犀利啊！即係話啊，邊個就可能殺咗個人，不過咧佢呢個行動咧都係齊恩刮舞，係情有可原嘅咁樣。即係好似嗰啲葉公好龍啊，嗰啲 friend 咁樣啦，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成語咁樣啦，咁樣咯。咁啊，係啦，呢個。齊恩當晚咧就似乎係飲大咗啦，同啲 friend 咁。 佢但係我覺得佢咧，其實飲唔飲酒都係 high high 地嘅，都好似 high 大咗咁嘅成日都。 冇錯，我都覺得係。 同埋行路佢之前未試過咯，話佢喺中環出現啊嘛，喺嗰條天橋，即係行去交易廣場嗰條天橋咧，金鐘地鐵站上面。然後俾記者影到啊嘛，都話佢咧行路好飄飄，好飄忽咧，即係又左啊又右啊右啊咁啊好。都其實係好唔精神咁樣睇佢個人咯。 其實係㗎，即係睇到佢嗰晚啦，或者係之前啦，你都有提過，即係喺嗰啲天橋啦，甚至乎有啲訪問見過佢喺交易IFC 啊，IFC 裏邊咁嗰啲記者想訪問佢，咁跟住佢又喺度即係嚇啲記者啊咁樣嗰啲咧。你見到佢個表現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反應好大嘅，係同埋好似係咧唔係好。即係同正常人嘅一啲反應，遇到記者或者一啲 artist 見到記者嗰種反應咧， 唔 係有少少唔同。 如果你睇佢好似一個人自己嘅話咧，就有啲好似恍惚咁樣， 係 個人有啲恍惚精神上面。 係， 但係當有人控埋佢或者有記者啊之類咧。佢就會突然之間就會個情緒個躍動好大。 係啊，係。 所以我懷疑我其實我即係依家尤其是佢刮完舞啊咁睇埋啲片咧。我其實我思疑佢真係有啲精神病， 即係正所謂嗰啲即係 bipolar 嘅 disorder， 或者佢 兩極化，即係一係就好沉鬱，一係咧就好爆。 又或者佢係其實本身例如有啲精神病，例如係一啲例如抑鬱，咁但係佢要食一啲精神病嘅藥物，佢要例如鎮靜自己嘅精神咁樣啦。咁平時就會好似好恍惚咁樣，但係啲情緒又突然之間可以好跳躍得好快。我就懷疑其實係咪真係有啲佢其實真係食緊藥咧？ 係即係變咗即係有少少似㗎。你講嗰種即係譬如你睇到當晚咁樣啦，喺一個即係蘭桂坊咁樣，周圍截的士咁樣啦，跟住啲的士， 但截的士又唔係上車㗎喎， 唔係佢話咧啲的士拒載啊嘛，跟住的士問佢去你去邊啊咁樣，跟住佢話我去邊個係鬼事啊， 係啊， 當然佢唔話鬼事添啦，關你乜事？ 唔係我睇嗰段片， 真係好好笑。 其實個的士司機係冇拒載嘅，只不過。 嘅，即係可能一開始見到哇咁嘅人，即係扮鬼扮馬，然後又有成扎嗰啲記 者擁住塞住一條路嗰度，其實嗰個記者個司機咧。當時都有少少手足無措嘅， 係啦，冇錯。 即係佢事實上亦都唔係佢在啊，佢開道門都停低咗啊。 佢都話：啊，你上車啦。係 啦，係啦。跟住佢又唔上喎，佢又想係即係開住道門俾啲朋友上，但係啲朋友又唔上咁樣，變咗就喺度繞。 哦，原來係咁。我以為佢真係嗨大咗，開住人哋個門，人哋問佢去邊，佢然後鬧翻人轉頭嗰種黐線法咧。原來佢係想。即係叫個 friend 入去， 其實佢有截過幾架嘅。咁其中依個個的士佬問佢：喂，想去邊？跟住佢就答人關你乜事嘅時候咧，嗰一下係咪佢想開住道門俾啲朋友咧？我就唔知道。 哦，有可能。 但佢之後後邊有幾架咧，即係後邊仲有啲片咧，就話佢截另外一啲嘅時候咧，就係嘅。即係佢嘗試即係開住道門俾啲 friend 去，咁但係啲 friend 又唔入去咁樣，唔知做乜咁樣啦。總之仲喺度擾攘咁樣。 咁啊，有啲網民有咩見到話：你截的士俾人。佢在，咁啊數翻抵死啦！你老豆咁啊搞阿 Uber 咁啊，咁你依家咪俾人拒載咯？ 咁但係啦，呢度真係要同翻啲的士大佬咧，要講翻個公道話嘅，即係睇落咧就唔似係拒載，係啦。咁但係亦都咧見到佢，即係阿頭先你講話佢好恍惚啦，即係見到佢真係腳步浮浮啦，同埋嗰種情緒又相當激動嘅。就咁睇落去咧，就似即係有冇飲大咗啦，或者甚至乎即係似咋，唔係話佢係啊，似甚至乎啊，唔知係咪有啲藥物？拍咗， 系啦， 令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好亢奮遇到少少嘅嘢，個情緒嘅反應都好大咁樣。咁但係我即係啦，種種跡象睇到咧，其實簡單，即係最我諗最確切嘅判斷應該係咩咧？佢有冇精神病也好，情緒病也好，係咪嗰種即係所謂 bipolar disorder， 即係兩極化嘅搖擺，一係好抑鬱，一係就好亢奮，係咪呢啲咧？都唔知道，但係咧，我諗最根本壓根兒咧，就佢肯定係一個唔開心嘅人。 冇錯， 呢個係肯定嘅。係啊，即係睇過佢之前嘅訪問啊，成啊，又或者你睇過佢嗰啲嘅 Facebook 啊，間唔中嘅留言啊，咁樣又話即係個阿媽又喺度鬧佢，用粗口鬧佢喎。啊！話阿唐青兒用粗口鬧佢喎，話佢係臭西啊， 臭乜唔係蠢乜， 蠢 西啊，就周街俾人乜， 俾人少， 係啦，咁然後就打佢同踢佢， 係啦，即係又有暴力啦，又有言語嘅侮辱啦，咁樣，咁即係咧睇嚟咧。佢喺屋企係相當之唔開心啦，咁亦同埋之前亦都見到佢即係有啲人影到佢喺麗賓府咁喺度行嚟行去，又係好即係神情好恍惚咁樣噶嘛。 又有割手啦喺個呢個浴缸度， 係啊，又割手啊，跟住又可能有啲事發生咗，即係前一排講完一啲嘢之後，一時又 Facebook 嗰度又封咗 account 啊咁樣。即係總之見到佢咧，就係一個即係唔開心嘅人啦。呢個唔開心係因為即係即係老豆老母太過即係兇狠啦，鬧佢鬧得兇狠，打得兇狠啦，還是係即係嗰種即係長期都唔鬼理佢啊，即係獨留 兒童在家中， 在家嗰只， 但唔係依家唔係獨留佢在家中，係成日 hold 住，即係要夾住佢喺家中啊！呢個先係問題，先令到佢唔開心啊嘛。 甚至乎咧，可能要揾埋阿白宮發言人咧，馮偉剛咧，可能要即係要。即係嚴密咁樣監視佢 Facebook 嘅言論咁樣咧，令到佢好困擾啊！即係可能間唔中有可能用一個鬼 account 再同佢搭爹嗰啲咧，我唔知。 喂，但係其實即係你即係講翻話萬聖節去刮帽啦，咁啊其實即係件事就係話，因為又係同啲朋友擾攘嘅時候，即係唔知即係同啲的士佬嗌霎。咁啊，佢個 friend 咧又有伯母個電話喎，就直接打俾伯母啦。 係啊係啊。 咁啊賴咗嘢啦，個伯母一出場，即係你唔出場又好地地。 嗯， 你一出場就一定出事噶嘛。咁啊，你真係衰在叫個伯母出嚟，咁結果就真係賴 Q 咗嘢啦。咁啊就。當場咧就即係發生個刮帽事件啦。其實你即係你睇阿唐青兒都不嬲唔中意佢，即係佢老母噶啦，即係佢老豆反而冇乜嘢啊。最主要係阿唐青兒啊。 係喎， 你嗰陣阿其實喺早一日啫嘛，佢去玩早一日，喺 海洋 公 園係兩公婆啊，梁振英同唐青兒啊，同一堆人影相， 仲要有咩劉明偉咁樣啊？頂佢即係化到成幾個人化到乜咁樣？然後邊個啊齊恩又即刻 Instagram 度就話：，我叫咗我老母要著呢個龍蝦裝㗎啦咁啊！ 佢又唔肯著咁樣，其實已經係暗串嘅。 同埋係仲要話咧，嗱，我叫咗老母著龍蝦裝，不過咧就 keep 住佢塊面咧就咁就得啦， 夠恐怖 係啦，已經得啦，因為嗰個係一個萬聖節海洋公園嘅 event， 一排人影相，有一堆已經係化曬妝嘅，咁佢就話 佢走咁排出嚟都恐怖。 叫阿老母就話咧，叫佢啊，叫佢 keep 佢個 face as it is 啊，即係唔使化妝，保 keep 住呢個樣得啦。跟住仲 LOL 添後邊，即係啦，見到佢係咧好唔開心，好唔妥佢老母。 是 即係成日都即係甚至乎佢都有係咯寫過一啲 Facebook 去即係話佢阿媽係咩啦，即係點樣對佢差啦。 嗯、 今次刮完阿媽嘅時候， 咩忠誠啊嗰啲嘢嘅反面教材啊嘛。 係啦係啦，又話即係今次上車嘅時候又話呢個唔係佢嘅即係啊生母嚟嘅，唔係佢嘅 biological mum 嚟。 係啊，唔係佢親生老母嚟。 係咯，即係其實嗰個仇恨咧係去到咁嘅、嗯，即係嗰個關係啲家庭嘅關係就係咁樣啦。咁啊，於是咧就出手刮帽咁樣啦。咁啊，有啲我都見到有啲網民都幾好笑嘅，啲反應就話啊，見到呢件事發生咗咁多日都冇俾雷劈香港，咁即係證明佢刮得啱啦。 係啊係啊， 即係佢唔係不孝啦。 唔係，但係有啲網友咧都其實好點講咧，即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啦，即係話喂，假設嗱，雖然我哋睇得咁開心喺消費呢件事咁樣， 嗯， 但係其實你睇下，如果你係個阿媽咁樣。咁你又點諗呢、 嗯、 你有個小朋友啦，咁樣佢大個咗，咁樣當眾係落你，仲刮你喎，咁樣。咁其實真係，如果你從一個母親嘅角度，真係唔好受噶。 我就絕對一丁點兒嘅同情，對於阿唐青兒係冇嘅，係零。 咁當然我就唔會係唐青兒，亦都唔係梁振英啦。 但係即係我對佢嘅零嘅同情咧，即係其實呢件事咧、嗯，我自己睇咧，我冇乜情感喺裏邊，即係睇到嘅。即係我唔會覺得，哎呀，個阿媽真係慘啦，咁樣俾人打，亦都知道阿齊恩即係一定係即係受到好多屈辱啊，即係屋企可能真係俾人即係嚼到暈，可能喺呢件事佢翻到屋企，亦都俾人嚼到暈。 係會， 我亦都唔係好理，我亦都唔係好 care。我反而咧即係話，即係其實呢個家庭佢發生咩事，佢嘅私生活係點樣？關我鬼事咩？不過，但係最慘咧，佢就係所謂嘅第一家庭。而第一家庭咧、嗯、就直接係同呢個梁振英有關，而梁振英係特首，特首話影響到我哋嘅，咁所以咧。我就純粹用呢個角度去睇啦、 嗯，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會唔會即係我當時即時個反應就係、是、咧，就係喂阿、即係兩公婆，即係阿爸同阿媽，梁振英同唐青兒會唔會哇頂你個肺個女咁樣兜巴星阿媽，跟住、嗯、啊咁多人都拍曬手掌嚇、啊，個個都喺度有請小鳳姐咁樣，你班 PK 係唔得，我一定要還拖，即係。梁振英嘅性格係咁噶嘛，佢有仇必報噶嘛，必定會還拖噶嘛。咁、 嗯、 我諗住佢可能禮拜一就嚟了噶啦，咁啊， 但 係 佢都冇 未有喎， 佢都唔回應呢件事，可能就正如你所講，因為知道佢係第一家庭， 係、嗯、 佢知道咁樣，其實佢已經係瀨咗嘢， 嗯， 所以佢寧願唔處理，唔處理好過處理，唔出聲好過出聲，因為點樣都即係無謂將呢件事擺上個大台上面。 嗯， 我諗呢個係個策略，但係我覺得就係個家庭去到咁樣咧、 嗯， 其實你係咪仲有必要去管住自己個女咧？其實你點解你要嗱？你諗下梁振英有三個小朋友啦，一個大仔 都唔少㗎啦，嗰啲 係啦係啦，都有三個子女啦。咁一個大仔，一個就係阿梁齊恩啦，之後仲有一個細女。咁、嗯、三個裏面有兩個其實仲喺外國度嘅。咁點解何必你要即係夾硬要拉阿梁齊恩翻嚟香港呢？梁齊恩本身都係外國讀書噶嘛、嗯，讀法學噶嘛。但係其實個關鍵係在於，喂，原來佢係想拆散佢同佢男朋友，唔俾佢結婚啊嘛。 哦。 咁你又夾硬拉佢返嚟香港嘛，其實你要拆散人嘛，依、這個係因為你 咁老土都係呢條段 喂報紙唔係佢好似佢自己講添 嘛，但係即係喂今時今日嘅科技咁樣即係嗰個人即係你即係分隔兩地咁就唔可以即係佢哋繼續㗎啦咩咁樣， 其實阿梁齊恩即時飛過去都得啦， 有手有腳又剩大把錢， 依、這個所以我又唔係好幫阿梁齊恩啊、梁齊恩都20多歲啦，我唔知佢實質幾多歲啊。 嗱， 我剛才說齊恩慘在家裡很慘，又一樣的，我對於他的同情都是零的，老實實實，我不會覺得他是，即是我看他的表現，之前看過他有線的訪問，我也不覺得他是特別一個暗黑民主女神，也不是一個特別好相處的人，我相信應該都是那種又未至於嬌生慣養，但係自細咧都係即係有權有勢嘅一個環境。 我諗佢 大把錢嘅環境之下長大， 即係温室長大咯。但我都覺得 佢係有風使盡你嗰只， 即係都係嬌生慣養嘅啦。係 啦， 唔係因 為即係唔係嗰啲即係俾人錫到嬌生慣養嗰啲，而係即係可能係俾好多資源佢，俾好多錢佢，俾佢去威啊，即係去請啲 friend 食飯啊，等佢會有面，即係嗰種，即係有風使盡。 唔係我就覺得 巴閉嗰只。 即係我又唔係話好幫啊梁齊恩大佬，佢咁你都廿幾歲，你已經成年啦，佢你要好似我咁樣，我都係廿歲頭咁樣，我已經自己搬出去住啦。喂，咁你點解唔得咧？如果你話你要同即係自己男朋友一齊嘅，你隨時可以飛過去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嘅生活費啊，梗係自己。自己照顧自己啦， 放棄不到那些嘅家用可能 係啦。咁依個就係、是大佬，咁我幫你唔到啦，即係當然我唔係 佢都打緊工噶嘛，佢都喺即係 佢有打工嘅咩？ 我見到佢嗰個 Facebook， 佢嗰個 work 嗰度係有一間類似律師樓嘅物體 咁，可能係即係 做兼職啊，或者 可能佢老豆嘅關係啦。其實係另外一個俾家用佢嘅方式咯，係咪？咁即係我唔係阿梁齊恩啦，可能佢真係有嘗試過，但係真係可能係其他我哋意想不到嘅壓力， 係 令到佢唔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獨立。咁呢個唔出奇，但係其實。你話呢個壓力其實除咗你話金錢上面咧，咁其實你生活上面啊都受到呢啲咁嘅掣肘啦。你喺香港度係嘛？你出街你會有記者係嘛？咁你自己又亦都要嚇幫埋自己老豆老母去做一個咁嘅公關 show。即係之前就喺話呢個英國嘅時候 交換鞋著啊嘛， 交換鞋著咁樣。咁其實呢啲係不必要嘅，但可能佢真係為咗佢。是即係自己嘅，即係同繼續可以即係攞家用啊乜嘢啊咁樣，咁而同老豆老母咁樣去即係咁啊客串呢場戲啦。咁但係長遠嚟講，你即係其實對自己又冇好處啊，對成家人都冇好處。其實我覺得去到咁樣嘢一發不可收拾嘅啦。好明顯，梁齊恩就係當初記住佢老母喺即係喺個樓梯度咁樣打佢踢佢，同埋鬧佢蠢乜，同埋俾周街俾人乜嘅時候，根本其實佢就係記懷恨在心記仇。 但係 今次啊喺萬聖節度，佢老母即係當住咁多記者出現嘅時候，佢咪刮翻佢轉頭咯？佢仲要俾所有人都見到。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報復行為。即係如果一家人去到咁樣的話咧，真係冇得彎㗎啦。 但係都係嗰句啦，對我嚟講，我真係唔係好 care 佢嗰家人有冇一晚，甚至乎即係我好黑心地咧，即係你發生呢、這個即係命案咧，我都唔係好 care 嘅。但係我都係嗰樣嘢啦，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咧，你頭先講，甚至乎即係哇，原來阿齊恩嘅喺香港係因為出於一個棒打鴛鴦嘅一個情況咧，咁呢個就好切合阿梁振英咧，佢喺屋企施政嗰種嘅政策啦，同香港嗰種施政嘅政策好貫徹嘅，就係挑動矛盾， 冇錯 嚇，製造呢一個即係分裂撕裂， 然後自己唔出手， 係啦，自己唔出手， 等個老母出手， 係啦，其實佢呢度包括挑動咗乜嘢咧？可能啊，即係我純粹猜測嘅啫嚇，就挑動咗。阿媽同阿女嘅矛盾，係就令到阿媽同阿女撕裂。咁同樣地咧，佢亦都挑動阿女同佢男朋友嘅矛盾，令到阿女同阿男朋友嘅撕裂。係咁，佢呢種咁嘅原來咧，佢全家咁樣即係咁樣去營運個屋企咧，咁就令到好誒明曬啦。香港點解會咁樣咧？一樣， 所以 一樣嘅道理。你想要乜嘢咧？佢棒打鴛鴦，佢唔俾你。 係冇錯。 你唔中意乜嘢咧？你唔中意個阿媽嘛？我就俾個阿媽你。 係。你要個男朋友偏唔俾男朋友。係 啦。 嗱，依個咪就係即係最近就係即係我哋其實古語有云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啊嘛。 咁講。 咁即係講又係咁講，但係即係你知道嗰個階段係顧好自己。係 啦。 屋企亦都好好，冇問題咧，咁你就可以 即係如果由細至大咁樣做個範圍， 係統治階層咁樣。咁其實如果你呢個古老智慧其實有佢合理之處喎，因為你自己做唔好，你屋企都唔會見得好啦。你屋企見 即係你自己個人嘅修為啊、修養而成為，即係你每一個嘅範疇裏面都會有，即係你做得好嘅，咁你個範疇又會做得好啊嘛。就係、是、喂，你自己屋企都管唔掂，或者你管你自己屋企都係用依種鬥爭為光嘅手段嘅時候，你對翻依、這個依、這個地方管治依個地方，嗯、你梗係用翻依種手段，因為你慣常嘅方式嚟㗎嘛。 用呢一種邏輯咧，佢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咧，係、好成功嘅，覺得自己係 啦 嗱。佢係啦，佢齊家咪就係咁咯，係啦，我齊家就係鬥爭為光，佢都係咁樣管咗屋企嘅，咁啊管個城市啊，咁樣去領做領導都係咁樣做嘅，咁佢覺得係好成功喎，原來，即係喺佢喺梁振英嘅心，即係腦裏邊咧。其實佢係好咩嘅喎？ 但係其實除咗你話即係你又話即係佢哋家暴啊，你刮我，我刮你啊，互小之外咧，就唔關我哋事。其實我覺得係都關事，尤其是關咩咧？關新上任一哥事。 系 卢伟聪 啱， 依、這个其实是一个挑战，冇乜人提。 系 嗱，上一次佢哋喺屋企话家暴嘅时候，阿梁齐恩即系话俾人揼啦，系、咪？其实佢嗰日系有 call 白车噶嘛， 系 白车又真系去过礼宾府噶嘛， 系 系嘛？咁礼宾府嗰度之后打个白鸽转之后，乜嘢都冇做就走咗咯。 系 嗰人就质疑啦，喂，第一，如果嗰个系有个伤者。要需要去急救的时候或者需要医治的时候你白车你有即是你没有用你的专业判断去选择帮一个人 而因为哦那个是。 这个是特首。 特首。 这度是礼宾府。 他说不需要你就可以你就即刻打到回府即是回医院了而没有帮一个有需要的人。第一这个是你已经是不专业已经是。實得啦，亦都係一個政治干預，因為你有咁嘅特首嘅位置啊嘛。同埋嘅就係佢亦都有，即係如果你叫得 call 白車，話有家暴嘅發生，就唔止係白車嘅事咯，係警察嘅事。 警察嘅事。 當時嘅警察一哥係邊個？就係曾偉雄，仲係曾偉雄嘅時候，嗰陣警察冇開 file， 話要查家暴案件。亦都好合理就係、是，亦都係因為、喂嗰、那個係特首第一家庭㗎嘛，係咪？咁所以明咧，亦都係政治干預啦。嗰陣時都可以話，大家都係俾唔同嘅新聞，即係唔同消息啊，迷惑住啫，可能冇咁嘅事嘅，架白車唔係因為家暴嘅。好，去到今日，今日佢真係喺條街度打起上嚟喎。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啦，起码 系啦， 或者系普通袭击啦，普通袭击啦，系咯，或者系公众地方打交啦， 冇错， 系啦，三款 干预汽车罪啊，最新 系啊，系系冇错， 你打开人哋嘅的士门， 系啦， 你做喇叭人，你我去边关你 L 事啊？ 系啊， 仲唔系干预汽车罪？ 咁啊，仲有，如果系咁讲，仲有停车熄匙添， 系啊， 的士停咗停咗几分钟都唔熄匙， 咪真嗱，啲记者又环过马路啦，个老母都有环过马路啦， 乱过马路啦， 系啦， 系啊， 嗱咁综合以上咁多都系刑事案件嘅时候， 系 依家新任嘅警队一哥罗伟聪，点解佢又唔出嚟回应或者要开花口调查咧？ 嗱，甚至乎我另外谂到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对比嚟嘅，就系、是、嗱，每逢一遇到呢啲即系比较细个嘅人啊，或者系即系子女受到家暴嘅情况咧，咁咧就可能会即系有一种嘢叫人身保护令噶嘛。 冇错 系。咁嗱，又记得粉笔少女嗰个事件。嗱，粉笔少女嗰阵就系由粉笔啦，咁跟住俾差佬夹咗啦，咁跟住话发觉佢屋企原来个阿爸咁样咁嘅，于是咧就系啦，人身保护令，仲要摆佢喺女童院嗰度。咁嗰阵时咧就好果断嘅，因为话家庭嘅，因为老豆嘅问题，家庭嘅问题啊。咁你头先讲啦，系啦，点解阿齐恩呢啲佢又唔会即系用到人身保护令嘅咧？ 咁因为佢过咗十八岁啊嘛。 咁但系都系啦，你都可以即系做啲类似嘅嘢，即系你嗰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噶嘛。 或者我 出于要保护佢啦，咁你都系做呢啲咁嘅嘢。 我咪即系一般嘅新闻嘅读者，咪觉得系两个成年人嘅打斗咯， 系 嘅打交咯， 系咁啊。咁你公众地方打交， 喂你兰桂坊，你唔好话系特首嘅夫人冇女啊。你蘭桂坊隨時夜晚都有鬼佬喺度打交啊、爆樽咁樣，咁你都會，你警察都會去查案啦，都會拉人啦。喂，點解今次唔係兩個老外或者兩個蒲友打交爭女打交，而係一對母女喺度打交？點解你又唔查案呢？ 係啦，而因為佢係佢嘅身份，因為佢嘅。即係特首嘅老婆同個女，咁你就唔去做嘢啦。咁呢個咪就係 即已經不是話你食警方成日都係依法嚇、啊、辦事， 咪就係咯 嚇依法去執法，嚴正執法。咁點解呢啲你又唔做咧？咁 所以你警察嘅公正咧又再一次削弱， 係 甚至直頭係咩咧？喺即係成件事冇人已經提警察啦。 嗯， 即係直頭係當一當。即 係 香港嘅社會係 梗㗎啦， 香港嘅社會已經係唉當佢冇警察㗎啦， 係因為對你嗰個信任已經冇咗㗎啦，已經即係你唔做嘢係預咗你㗎啦， 係啦，直頭都冇考慮過有警察依樣嘢存在啊！ 但係咧，我覺得如果警察唔做嘢咧，有另外一個即係紀律部隊咧，應該要做嘢。 係咪啊？ 青年軍。 青年軍 係啦，香港青年軍 捉佢受訓啊！ 喂，嗱， 思想教育 嗱，首先第一，唐青兒咧、就係呢個香港青年軍嘅 總司令。 總司令嚟嘅。喂，而家總司令通街俾人刮， 係 顏面何存？ 係喎， 你嘅軍紀何存？ 應該動員喎、 啊。係啊，你應該動員呢個青年軍去夾阿齊恩。 系喎，夾翻佢喎， 系啦，夾佢翻去軍營嗰度咧，接受呢個幾個月嘅呢個即係地獄式嘅訓練， 系都系， 即係冇理由咁樣噶嘛，大佬，你呢個啊堂堂一個青年軍嘅總司令， 唔係啊， 點可以通街俾人刮嘅咧？ 如果你青年軍總司令咁啊，係嘛，喺屋企啊俾女刮， 係咯， 咁點知你入到呢個訓練營嗰度，你以為你總司令嘅喎？ 點知俾啲啊，俾啲僆又刮嘅， 又刮你喎？係 我提恩刮冇啫嘛，咁樣 係咯，或者好似以前嗰個唔知零幾年嘅新年啊 ，Happy New Year 啊嘛，同你打招呼咁啊，變咗一個。常習慣上嘅禮儀、 啊、新常態啊，咁唔得噶嘛，大佬，即係你一個即係軍紀一定要即係好嚴明噶嘛。你作為一個總司令，你點可以即係開一個咁樣嘅即係惡嘅先例咧、 啊？ 而第二日禮拜一啊，即係琴日只係阿唐青兒即係出嚟，即係。就做咗一個少少嘅聲明，嗰、那個聲明咧軟弱無力，即係都係話啊，俾多啲空間阿女啦咁樣，呢、個真係唔得，我覺得呢個唔稱職，即係佢作為一個總司令咧係唔稱職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即係呢個青年軍咧，如果大家我唔知道有冇人會有呢個青年軍嘅呢、這個即係個章程啊，有冇得可以即係對呢一個總司令投呢、這個即係不信任動議 啊？ 或者係 要褫奪佢總司令嘅 總司令嘅位置，因為你喂。軍令如山，喂你一個，但係原來佢係可以咁樣通街俾人刮耳，冇反應嘅。喂，點樣捏住青年軍啊？喂，青年軍任重道遠喎、啊，即係嚟緊又區議會選舉啊，將來香港即係又要推普教宗啊，跟住又要 TSA 啊，呢樣嗰樣，你都係靠呢班青年軍噶嘛？佢哋即係對於香港下一代。新一代的一個思想教育、是即係負住一個任重道遠的歷史和政治任務。 咁啊，唐青兒出嚟講呢個聲明的時候咧，佢又即係解釋點解阿梁齊英咁樣做啦。 係， 佢又講咩咧？佢話雖然即係喺政改上面大家好多意見，即係我唔記得咗佢個即係原本個即係每個字每個詞啦，但係大概就係話佢話即係雖然大家對政改好多意見，但係大家都唔好攻擊阿齊恩。 係 嗱，咁其實呢、這個即係 第一唔係攻擊， 我哋冇人跟攻擊齊恩， 攻擊阿齊恩， 我哋好支持齊恩喎、啊，我哋攻擊你啫嘛。 或者攻擊你老公啫， 我哋好支持齊恩喎，我見到佢刮得好開心喎、啊。 喂，大家對佢高度讚揚， 係咯， 係咯，有啲人仲即係話要頒12個獎俾佢添。我見到有篇專欄，李碧華寫嘅，係啊，話要頒12個獎。 嗱，咁你已經混淆是非啦，關都冇人話要攻擊佢。咁第二就係你自己鬼怕後尾枕，係 咯， 你做咩搬翻個政改出嚟啫？ 係咯。 系咪先？ 关咩事咧？ 我哋已经都冇人提政改，话要算你账，算你旧账啦，有咩重启步曲啊？嗰啲有乜又剩啦？系咪先？又话要弹劾特首啦，重大议案过唔到咁样。我已经冇提啦，你自己又提翻出嚟。咁咪即系其实呢个即系反映到即系其实梁振英一家人咧、其实对呢样嘢仲对政改仲系死穴嚟嘅。 梗系耿耿于怀添， 仲系死穴嚟嘅。 同埋呢个亦都反映出咧，其实佢啊应该调翻转啊，佢系对于你班人。香港人，尤其是通過佔領、搞彎咗佢嗰呢個政改過唔到咧，係含恨在心啊！ 冇錯， 即係佢對香港人係含恨在心啊！所以咧， 所以覺得任何人都係借呢件事嚟攻擊佢， 係啦，針對即係針對佢哋，係、以為係，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呢個覆桌嘅行動咧，即係不論你啲人睇得咁開心啦、再加上佢頭先講啦，就係佢對於香港人阻住佢政改過唔到嗰種仇恨咧、我諗佢又好快嚟嘅。 點解佢仲要記仇記政改呢一日咧、我相信咧，其實呢、這個 即過唔到政改，依個壓力咧，依然仲係纏繞住梁振英一家。 即係嗰個，即係來自中央嘅壓力啦。 係啦，即係唔我，即係唔淨係話我俾人唱啊，俾人講幾句。我諗係中央依然係對佢呢件事進行檢討。 嗯， 但係仲係未有一個法落咁解。 係， 所以即係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即係我覺得反而係繼續要提，即係例如政改嘅問題。 係係係， 係嘛？繼續向依方面向佢施壓。嗯，即係當然你話民生事件都要啦，但係。大家記住嘅就係依個佢仲即係佢嘅吊命繩，仲即係嗰個吊頸繩就係政改。 嗯， 依個大家一定要記住啦。 好啊，咁啊翻嚟又睇下即係政改呢件事啦，又或者即係政府啊，究竟做咗幾多正義嘅事咧？咁啊翻嚟下一次再講。